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其实大家会发现，很多歌手演唱歌曲都是来自于自己主演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而他们往往都是演而优则唱，或者是唱而优则演。比如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来自于一部电影《怦然心动》，有林夕作词，窦唯作曲的一首治愈情歌。 为谁而奔波，才不断失去下落？虽然爱逃不过现实的逼迫，我们又何苦太快失落？别听我说，听内心呼唤，是否想要的结果？别跟我说你情愿不死不活，隔着这人海相濡以沫。许过多少承诺，才懂得把握？情太深，想太多，才擦肩而过。什么都可以错，别再错过我。你在哪里，请跟我联络。再把放弃当洒脱，别跟我说你情愿不死不活，各自在人海相濡以沫。许过多少承诺，才懂得把握？情太深，想太多，才擦肩而过。什么都可以错，别再错过我。你在哪里，请跟我联络。许过多少承诺，才懂得把握？情太深，想太多，才擦肩而过。 为什么太多的人需要一些温暖的歌来治愈呢？原因就在于太多的时候困在情感当中，人们就会缺乏一种温暖。正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我想得到一个人的爱，我想得到他的关怀。一个人来自于张艺兴，一起来听。 灯光照射着我，影子显得孤单冷漠，一个人的生活留下痕迹，只剩寂寞，眼中的泪在枕边滑落，电话里的你在无情诉说，脸上的琴弦，连不上的感情线，纷飞的黑白琴键。我想得到一个人的爱，我想得到他的关怀，只是我不能一直这样等你，在爱我与不爱之间徘徊。我需要一个人来把我爱，而不是每天每天孤单的等待，抓住你的手描绘童话色彩，可你已经离开。黑暗想拥抱我，闷不吭声咽下寂寞，没起点也靠不了岸，眼中的泪不让它掉落，你说的承诺开始沉默，脸上的情绪连不上的感情线，回忆流失在指尖。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简弘亦《过节》。 我的房间还是空旷的巢穴，一个瞬间恨在撕裂的蔓延，为何总是有这个时间缺点， 强调一个人心有刺痛的感觉，广场上簇拥着庆典，在窗边却像隔着世界，别问我怎样过节，我喝得有些过节，他一出现我就落到被抛弃的行列，别问我怎样过节，我喝得有些过节，太过窒息的热烈，好像发现。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我们要提到一个词儿，它就是小鲜肉。其实说到小鲜肉，大家都会想到只靠颜值没有实力，但是在演艺圈当中，不少人都是在通过努力充实自己，既是偶像派也是实力派。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所演绎的歌曲。 样子很要娇，怕是花开花变老，誓言经不起单调，就化作担保，时间是最无聊的强盗，把依靠变成了礼貌，老水的誓言要怎么打捞，过去的主角都变成炫耀，原来那一年幸福的预兆只是个玩笑，可惜你玩得不太好，我也笑得太早，才看见句号，最后一场回忆的退潮，淋湿了我和你，而我不愿退下戏袍，假装还是主角，求你继续编造。 他 走上最 长的旅途。歌曲《最长的旅途》讲述了男主人公内心深处对爱人的不舍和对温情的向往，渴望逃脱无边无际的孤独。虽然拥有不老不死之身，看遍人生的喜怒哀怨，但是只能看着朋友与爱人离去的无奈和悲哀。接下来这首《最长的旅途》，一起来听到张若昀的演唱。 人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人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黄子韬在春日的浪漫时分推出了单曲《许诺》。歌名虽然是一个简单单词，但却是情侣之间最珍贵的礼物，怎么轻易说出口呢？因为说出口就是一生永恒。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黄子韬《许诺》。 We're making a story, but probably not your body. We know that's low. looking glass and what's the time, cause no I'm switching and never let you go, I'll never let you down, babe, lay you down, fly high, 不是来说 听完黄子韬在春天推出的暖心歌曲，接下来来到有些忧伤的初夏。为什么说夏天是忧伤的？因为初夏有一部分代表着毕业，代表着分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欧豪、杨洋、胡夏重新演绎的小虎队经典《放心去飞》，一起来听。 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一路我们曾携手并肩，用汗和泪写下永远，那幻想荣耀换一句誓言，夜夜在梦里相约，放心去飞，勇敢地去追，追一切我们未完成的梦，放心去飞，勇敢地挥别，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泪，